我国驻俄罗斯、中国、蒙古、柬埔寨、伊朗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巴基斯坦、缅甸、印度、孟加拉国、新加坡等国代表机构、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和各国际组织的我国常设代表机构、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，在9月5号到9号期间分别举行宴会、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招待会，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。庆祝活动由上述国家的政府部委、各政党、机关、团体代表、各界人士、主体思想研究组织、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组织成员、各国际组织和地区机构代表应邀参加，还有我国代表机构成员参加。